兰胡埃斯是距离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南方约47公里之处的地名。这个地区位于西班牙中央一个干燥的高原地带，唯有这个地方有茂密的森林，有如沙漠里的绿洲。因此自16世纪以来，王室的别墅也建在此。就是洛德里格《美丽的阿兰胡埃斯》协奏曲的第二乐章。说到这首协奏曲，还要说说这位作曲家罗德里格，他是西班牙古典作曲家还有钢琴演奏家。他1901年11月22日出生于西班牙，他是家中十个孩子中最小的。三岁那年，一场流行性的白喉在他的家乡蔓延，罗德里格不幸染病，虽然性命得以保住，但双目失明，永远失去了观望世界的能力。罗德里格后来在盲人学校里表现出异常的音乐天赋，20岁不到，他已经成了一位相当不错的钢琴家，并且创作出一些出色的作品。 在他26岁那年，他毅然做出决定，离开故乡西班牙，前往巴黎学习音乐。两年之后，他拜正式的法国著名作曲家杜卡为师，很快得到了杜卡的高度赞扬。他认为年轻的罗德里格是他所见过的最杰出的西班牙音乐家，而罗德里格也在这段时间打磨出属于自己的风格，抒情、和谐以及斑斓的色彩。也许这种音乐的色彩正是用它来弥补他视觉上的色彩的遗憾。他的内心世界从不黑暗。而他在巴黎还结识了很多对他影响巨大的人物，像拉威尔、斯特拉文斯基、普朗克、法拉等等。而直到罗德里格带着他的新婚妻子前来度蜜月之前，那个西班牙小镇阿拉胡埃斯依然保持着自我的寂静，从来没有在罗德里格的艺术生涯中，在这之前没有留下过任何痕迹。而罗德里格认识了土耳其女子维多利亚·卡米，她在巴黎是一位出色的钢琴家、钢琴教师。维多利亚·卡里她通晓多种语言，对各国的文化有着深入的了解，而维多利亚也非常喜欢罗德里格创作的钢琴曲。后来他们就是这样相遇了，不约而同地认为自己先是爱上了对方的音乐，继而爱上了对方。1933年他们结婚了。1938年罗德里格得到了一份在法国授课的工作，这对夫妇得以结束流离的生活。他们也去过了很多的地方，当然在这里他去过了阿兰胡埃斯。在一次访谈中，罗德里格的好朋友我们熟知的吉他大师佩佩罗梅罗说，第二乐章的主题来自于后来卡米所说的我们最悲痛的时刻。音乐中不止描述风景，还有描述他们失去的亲人。在这首曲子的描述中，还有一种关于时间流逝的感觉。罗德里格自己都这样说，在充满着绿树、虫鸣、鸟鸣，还有阿兰斯花园当中，随着黄昏的沉落，时光的流逝，心中会涌起一种无法言语的怅然若失之感。上半时段还有一点时间，因为他太哀伤了，所以我总想换一个风格给你，来听听从西班牙出道的这个组合 Lips and Kings。

近日起到10月20号，国家艺术基金2018年度歌剧演唱人才培养项目在中央音乐学院举办。黄小曼、孙媛媛、郝维亚等16位歌剧声乐方面的专家对30位来自全国各地歌剧表演方面的学生进行授课，并在培训结束后举办两场汇报音乐会。一个歌唱家从拿到谱子到走上舞台，中间有无数个步骤，每一个步骤都会对舞台的呈现有影响。钢琴家兼歌剧声乐指导黄小曼认为，歌剧演唱人才培养项目相当有必要。培养项目将从声乐演唱、角色塑造、舞台表演、嗓子保养等多个角度对学员进行辅导。授课教师方面，中央音乐学院院长玉峰、歌剧声乐指导黄小曼、男高音歌唱家张建一、女高音歌唱家黄英等都将加入。10月18号、19号，培养项目将上演两场汇报音乐会。最后来关注，昨晚第四届北京新舞蹈国际艺术节在香河园地区文化中心多维剧场开幕。艺术节期间，在北京九剧场将有来自荷兰、美国、斯洛文尼亚、立碗陶以及香港、台湾的九场高规格演出和五场舞蹈大师课，聚焦国际视野下的现当代舞艺术。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古典也流行， 2018年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到3点，凌晨3点到4点，古典也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 FM97.4。 音乐的世界如此丰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云卷云舒吧。我是古月，欢迎收听。 没有听完的这首《Jobby Jobba》来欣赏，欢迎继续收听《古典也流行》。这里我们听到的是被誉为是吉普赛之王的，本来他们的名字就叫做 Dancing Kings。他们的演唱中，其实呢，这是一首很有名的吉普赛歌曲。后来呢，被选到了音乐剧，据说是选择了音乐剧《佐罗》。故事中有一个情节，在佐罗当中，在场的吉普赛人一起在这首歌中载歌载舞。 Now the end of the game.

实际上呢，他在美洲大陆的第一次演出是在1875年，他当时在波多黎各举行了一系列的音乐会，后来又从那里去了古巴。在1875年返回西班牙之前，他还举办了几场音乐会。不过讽刺的是，年轻的阿尔贝尼兹作为偷渡客四处旅行举行音乐会，而他的父亲却是一名海关检查员。所以在那一年向阿尔贝尼兹偷渡到古巴哈瓦那的时候，他父亲在当月30号正好是从加的斯港口出发去其他的地方赴任。而就他离开加的斯的当晚，他的父亲而小阿尔贝尼兹却在当地举办了一场音乐会，真的是很反差和讽刺啊。15岁那年，阿尔贝尼兹回到了西班牙，并在像巴塞罗那、巴伦西亚、萨拉曼卡等地举行了多场音乐会。他开始意识到自己的童年的天赋已经走向尾声了，然而从音乐神童转变为一个成熟的音乐家绝非易事。因此他在1876年5月进入了莱皮兹克音乐学院，他希望通过在世界著名的音乐学府学习来获得一定的音乐知识，甚至还有声望。他开始跟李斯特的学生来学习作曲钢琴，但是不到两个月，阿尔贝尼兹却因为经济上的困难，还有讨厌德语以及不习惯老师们对他的严格要求而离开了萨克逊，那里曾是巴赫、舒曼、门德尔松一度居住过的地方。所以到后来在1875年，同样也是这一年，阿尔贝尼兹在西班牙国王阿方索12世的私人秘书的帮助下获得了皇室的资助，而去了布鲁塞尔音乐学院学习。在那里在1879年他获得了钢琴大赛的1等奖，随后又到欧洲进行巡回演出。我想到的是，真的是有天赋就是这样任性吧。但当时他最大的梦想就是能够跟随李斯特学习钢琴。于是20岁那年，他离开布鲁塞尔来到了布达佩斯，随后这几年就开始追赶李斯特的行程，但是总是不凑巧，他们并没有碰到。在接下来的几年，他只好又回到了西班牙马德里。他在西班牙各地到处举办音乐会，还一度担任过萨苏埃拉演出公司的经理指挥，同时创作了他的第一部音乐剧作品三部萨苏埃拉等等。在1883年是阿尔贝尼兹生活的转折点，结束了南美旅行之后，他在巴塞罗那定居了。在那里他结识了素有西班牙民族音乐之父称号的菲利佩·佩德雷尔。佩德雷尔是钢琴教师、作曲家，同样也是音乐史料的研究家，他整理了大量的古老的西班牙音乐。而佩里德尔的信条是西班牙作曲家应该写出西班牙自己的音乐，即扎根于西班牙文化的音乐。于是他的理念极大地影响了阿尔贝尼兹，他终于静下心来。接下来我们再来听阿尔贝尼兹的一首钢琴曲改编的吉他作品《索提科舞曲》。